好，歡迎翻返嚟下一節解圍，咁咪發發再講埋上水個和理行先啦，唔係故意擺關子，因為我哋想掌握下啲時間啫。係嗱，嗰、那個 最尾啱解散啦， 解散啦， 喺個橋度嗌落 嚟啦。即係嗰個警察原來頭先兩個話我哋咩？佢話非法拘捕我哋 行動係啦，非法行動。佢自己警方，我哋用非法行動嚟拘捕你咁樣。 係啊，咁我就話喂，你非法行動，佢仲話係咁樣，屌我都即係當時兵荒馬亂，我都唔記得自己講乜啦，其實啊。不過我哋真係跟住個脈落去度做嘅啫。跟住我哋最後咧就開麥肥翻上去鬧 Q 佢嘅，係嘛？咁。我哋咪過翻去起點度，因為當時有人話俾我聽起點仲有人集結，但我哋去到起點度已經冇人集結噶啦。咁、啲市民咧，因為上水有幾大啊，啲人行完個遊係咪繼續喺上水度周圍遊啫嘛？ 翻屋企咯， 係嘛？咪咁咯，係嘛？ 同埋多數落嚟嗰啲係附近街坊啦。 冇錯啦，咁啊遊到咁上下，我哋遊到一個地方咧叫上水港、上水中心嘅地方嗱、上水好複雜嘅，有上水廣場啊、上水會啊，乜嘢都上水開頭嘅咁樣啊。咁啊，有個上水中心嘅地方，咁、個地方度咧，咁啊，我就見到有啲人聚集，跟住我問佢咩事啦。嗱，同警方而家講出嘅版本係唔同嘅，不過我講嘅版本係我見到嘅版本嚟嘅。我見到咩版本咧？就係見到有好多人咧喺度指住幾個人嚟鬧。咁、通常嗱，你都知道我哋作為解圍主持人，我梗係去幫佢解圍啦，係嘛？咁我見到嗰幾個人俾人鬧，跟住咩人嚟咧？有幾個咧都即係卅零歲嘅男人啦，係嘛？戴住頭套，笠住蒙住面啦，跟住嗰啲人咧鬧佢嗰啲人咧就話佢應該係差人嚟嘅，咁我就出於善心，我行埋同屋企，我答住我，我話喂，我你咪差人啊，佢唔答我，你唔好阻住我咁樣，咁啊我唔理佢啦，咁我不斷都要答住佢，我問佢啦，係嘛，我話喂，咩差人咪講咯，係一句唔係一句，係同唔係都要答下人噶嘛，你唔係話唔係咯，係嘛？總之咧，你都知道我明知道我呢個玩緊佢啦，係咪？好啦，咁我哋咁上下咧，突然間我唔知點解有班年青人咧，應該咁講，一班蒙住面人，我即係瘦瘦削削咁，我覺得佢係後生仔啦嚇。咁我衝入去上水中心裏邊。其實我係高咗一層嘅，佢喺下邊嘅。我唔知點解佢要衝上嚟。當然又冇，我當時我見唔到人追住佢，我唔知道發生咩事。跟住哇，嗰幾個即刻攞支警棍出嚟啦！ 哦，現身啦！ 嗱， 係咪啊？ 我覺得好清楚，你聽住啊！我話嗰幾攞支警棍出嚟，我唔知佢係咪警察嚟。 現身啊！ 佢冇話到我係警察，攞支棍佢冇講過嘅，佢冇講過嘅嚇。然之後就截住嘅，撳咗嘅幾人咁樣咯，跟住又噴胡椒話喺度，大家逮捕咗好多人啊咁樣。咁件事就係咁咯。好啦，咁發生件事咁樣，我哋咪要處理咯，係咪？好啦，我要提嘅乜嘢咧？我話點解警方只係撲街咧？佢就不斷咧用佢。警方的 Facebook、OK? 即當然了、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歡看他 Facebook 的、為什麼我們會看警方 Facebook 呢，等於即很多人沒人看亞視以前、但無線看亞視的嘛，還是看他做什麼的、我們看看警方做什麼啦，他就說我們主辦單位在2:50宣布了遊行結束、遊行結束之後那些人呢就是非法集結、所以我全部拉得、就其實他說的這個說法呢就想引導啲人咧，就話哇，你哋唔啱啦，主辦單位唔啱啦，你哋唔應該宣布個遊行結束，搞到啲人俾人拉。嗱、我一定要搞清楚呢個邏輯先。首先第一樣嘢，我哋企喺嗰度咧，頭先你聽我提，有喺現場嘅街坊咧，如果見到啲網上啲人鬧我哋，唔該幫手講句真話得噶啦。我哋當時喺個麥度講，呢度係遊行嘅終點站，請大家和平散去。跟住大家做啲乜嘢，我哋理唔到嘅。係嘛？我哋叫人散啊嘛，永遠人終點站都係咁講咁講噶，邊個搞遊行都係咁噶啦，係嘛？你覺得如果我企喺個終點站度話俾人聽，喂，而家遊行結束啦咁樣，你覺得呢句説話都唔合邏輯嘅？明明咁多人行緊，邊個宣布遊行結束啫？我2:30 開始行， 喺上水1號花園出發。我噏都噏幾分鐘啦，我要經馬會道、新豐路、新城街、新康街、扶興街、新發街出新豐路，再翻去 A3。喂，傻噶！我講都講成分鐘啦，唔好話行咁黐線啦。2:30出發嘅遊行，成萬人行嘅，2:50可以完嘅咩？嚇、你估你而家政府起嗰啲單車徑啊，香港島嗰啲啊，飛100米啊？屌你黐孖筋係咪先？喂，即係你屈呢個都算啦。你點解要講到你拉人係同 我啲人遊行完之後有關你，喂，你有咩證據啲人遊完行啊？ 係咯， 我哋成個遊行路線都冇上水中心嘅， 嗯， 你喺上水中心拉人啊嘛，關我咩事啊？ 嗯， 係嘛？即係兩件事嚟噶嘛？你自己亂想中意拉人，你咪拉咯。 嗯， 你拉得咁理直氣壯，你咪講自己點樣拉人咯。 係咯，講自己理據出嚟。 你使乜拉我哋落水啫？咁驚死，係咪先？驚死到點咧？ 嗯， 結果星期一。警察就冇咗個四點鐘嗰個阿江常唔見咗， 個人意見發表會係 嘛？唔見咗，跟住就播段片出嚟擺 Facebook 播， 嗯、 而播嗰度咧又修訂咗個講法啦。 嗯， 就講翻兩點五十分，我哋喺終點度係叫話俾人聽嗰度係終點。 嗯 嗯， 但係佢突然間就講多句咧，就話話我哋咩唔知三點幾啊？好，我組織有時間先，大概咁啊。佢大概話我哋咧三點二十五分、 嗯， 主辦單位通打俾警方，致電警方通知佢，我哋三點零五分遊行已經結束。你諗下合唔合理？你諗下合唔合理？如果第一我哋冇打過俾你，宣布遊行結束，起碼我同林志玲兩個冇打過，因為我哋有啲咩人打俾你，我唔知道。 係你負責申請，都係你負責啦。 Okay? 負責申請係我同林志玲，你應該聽到啲乜嘢翻嚟都問我哋兩個。 是 我哋两个冇打过俾你讲呢啲嘢。 嗯 ，OK， 我打俾你讲嗰啲咧 ，TVB 出唔到街嘅，呢度出得街，我屌你，因为因为个问题就系、是、你乱鸠咁乜乜嘛，系、 嗯、 嘛？我哋喺度帮你嗌啲人疏散喺终点度、 嗯， 你就话我哋非法集结扑街，我唔屌你。 嗯， 同埋我话俾你听，嗰、那个警民关科叫嗰咩、那个花朵叫玻璃 Sir， 阿 玻璃我点知啊？ 玻璃心。 阿玻璃 Sir 打俾我，我话即刻少佢嘅。 嗯， 我冇打过俾佢当日，我冇打过俾佢。 嗯 ，OK， 好啦，修订咗之后，逻辑咩唔啱咧？第一，我唔会打俾你讲呢样嘢，我冇需要通知你，系嘛？ 有眼见噶啦，佢哋都 完就完，唔完就唔完，自己睇啦，系嘛？第二，你话我三点二十五分打俾你， 嗯， 喂，我哋三点零五分已经完咗噶啦，咁。嗰、那個係你下級向你上級報告嘅語氣嚟噶嘛？你都傻傻地嘅，識我知我唔會咁好聲氣同你講啊，黐孖筋！我最多我遲咗打俾你，就算我打俾你，我都係話俾你話完咗啦，算咯。我點話俾你喂報告啊？三點零五分結束， 仲要咁準確嘅時間， 黐孖筋有冇癲啊？嗰段時我哋望到表都冇得睇啊！唔好黐線啊！即係發神經喺度，喂，同埋冇得呃嘅，因為咧嗰段時間咧，我喺個龍尾，我喺個終點站度咧，係大批全部影住我哋嘅， 係，因為你睇嘅， 我睇表都冇睇過， 何來打電話？ 我何來打電話俾你？你真係黐黐地嘅，真係冇得發神經喺度，係嘛？咁所以咧，警方呢啲咁樣嘅謊言咧，係嘛？真係令人髮指。我哋好似個節目笑咗咁耐，講咁多咁多 時事嘢， 咁唔係時事嘢，呢個係親歷其境。但我覺得有必要交代咯，因為佢仲喺度， 仲喺度散播啲。 你我話俾你聽啊，你咁樣分化唔到我哋，我哋係唔會驚你嘅。你諗住分化啫嘛？我話俾你聽，每一個唔同嘅團體、政黨，僅有唔中意佢嘅人。你永遠鬧民建聯。鬧民主黨、鬧公民黨、鬧工黨，你緊會有一啲唔一啲 haters 啊，唔中意佢嘅人會支持你嘅。 係， 但係你增加唔到啲 haters 噶嘛？ 嗯， 冇用噶，冇意思。而家結果係點啊？係嘛？有啲人幫下你口鬧我哋嘅，咁邊個人邊個鬼？大家見到咯，係咪先？都傻傻地。總之咧，我作為今次一月五號啊呢、這個。 遊 行和集會申請人之一，係嘛？我感覺同埋我的經驗話俾大家聽，唔好信啲差佬咯。 嗯， 好冇啊 ？OK， 咁講到呢度， 我都信佢哋， 唔好理佢啦。嗱，我哋講翻外牆。 好， 因為咧，因為最近咧處理幾個 case 咧， 嗯， 都係同啲外牆咧係極之極之有關係。 嗱，點解咧？點解突然間呢期係外牆做焦點？ 係啊，嗱，我上次咪啱啱嗰個 case 就話有人發現咗個公嘅寫外牆係屬於私人噶嘛，係嘛、 啊？ 咁、最近同埋一間我要處理嘅 case 係咩咧？個外牆咧，啲領展啊，或者房署啊，係嘛，就話係自己嘅。 即係有啲屋苑咧，佢哋個下邊就係商場， 嗯、 上邊就係、是、 屋苑 住宅咁樣。咁呢啲 case 你多唔多？你哋地區少啲啦。 如果啦，如果不過唔係而家我當區啫嘛，之前大埔嗰個。不過就不是領展， 是不是領展， 但都是類似咁樣，又係商場下面上面嘅嘢。 那個是私人之間去拗啊嘛。咁我成日都講俾大家聽咧，我今日想主題係想講咩邏輯呢，我想講個邏輯俾大家聽。究竟你是法團，假設你是法團，係 OK。嗱，呢個問題好難答㗎，大家嗱諗清楚啊。 嗯。 聽眾都諗清楚。 嗯。 假設你是法團， 嗯， 你負責管個大廈喎， 嗯 ，OK。究竟如果個外牆有爭議，有爭議喎，個業權有爭議喎， 嗯， 你會爭取變成你嘅管轄啦，定寧願放出去俾人管咧？你會選擇乜嘢咧？嗱 ，A 就係選擇爭取翻嚟， 嗯， 自己管， 嗯 ，B 就係你管咗佢啦， 即係有爭議嘅情況， 有爭議情況之下，你嗱，因為嗱，點解我咁問咧？因為影響噶嘛。如果你根本上好想爭取翻嚟嘅，咁我哋應該今日就探究點樣爭取個外牆翻嚟管啊嘛。咁、 嗯嗯、 如果你根本上就唔想 攞翻嚟， 攞翻嚟嘅，你覺得唔攞翻嚟係上風啲嘅，咁你咪應該諗辦法點樣俾人啊嘛。係係嘛 ？OK。 嗯。 你哋兩個點睇啊？呢、這個問題 攞翻嚟， 好難好難講一概而論嘅，不過盡量研究下。 係啊，攞翻嚟啊！ 攞翻嚟。 攞翻嚟就可以變做一個公家的位置，由法團管理。日後即如果係有啲公，即係嗰個外牆有啲咩維修保養啊，即可以法團有個主導去處理。因為其實好多時都收到一啲屋宇署命令話啲外牆剝落噶嘛。咁、 嗯、 如果嗰、那個收到命令之後由法團去處理，咁就相對容易啲啦。但係即當然業主就要夾錢，即對業主係。即係我覺得是兩面刀嚟嘅， 係嘛？ 係啊，真 係。O K， 史俊南咧， 我諗咗呢個問題真係深思好耐。 係啊， 我平衡完之後，我都覺得我寧願放出嚟。 你放出嚟？ 我寧願放出 來。我估到你兩個係咁答。好，阿南講埋先。 好。 嗱，因為咧，我點解話平衡咗好耐咧？我收過個 case 就係、是、就正正有業主想有個咁樣，唔係係攞翻翻嚟。 嗯、 但是因為個原因就是除了個業權是屬於自己公家擁有之外、嗯、有些其實都可能會轉化為收入，譬如賣廣告等等的東西、嗯、我們租出去可能一些廣告位、嗯、但是呢我想我見到見識過的、要給的錢出來呢其實可能遠遠大於你收回來的錢、嗯、所以我感覺上就是譬如剛剛你維修保養啦、嗯保險啦甚至乎命令等等的東西我寧願不要那筆錢、 嗯、 都好過這個責任呢就可能不是屬於公眾即是法團那裡、嗯這 樣嗯、我真的做這個節目之前我想得很清楚如果問這條問題我也估計兩位拍檔呢是會怎樣回答為什麼我會估到他們兩位怎樣回答呢是從他們過往處理問題去解決的因為伍海欣呢他那區我都熟悉啦會有很多我講你哋可能真係未聽過好多，如果我講即係處理緊啲問題啫、 嗯， 覺得哇會有啲咁嘅嘢嘅咩？你知唔知道好多院即係五海個區啊，係特登揾律師搞、 嗯、 一蚊買翻個外牆翻嚟，特登要咁做，嗯、就為咗頭先五海講嗰啲好處啦、 嗯。 我喐個外牆，我唔使問過你， 嗯、 你唔好阻住我做維修，係、 嗯、 嘛？因為我啲樓比較殘舊，係、 嗯、 嘛？你阻住我做維修，我要做多程序， 嗯、 影響我招標啲嘢過曬秒做唔到， 突然 間整到你對咩法律責任要負責，係嘛？嗱，呢類型嘅狀態，即係五海嗰種咧，一間樓我會話翻俾大家聽點解會出現咁嘅狀態。到阿南遇到嗰啲咧，通常就係講緊嗰個管理嘅模式咧係複雜繁複。 嗯， 喂，有人啃咗佢就最好啦。不要自己搞了很煩的又要即講真的你外牆我來做廣告真的是做生意嘛 做生意賺緊的嗎、 嗯、 是吧你運作呢是吧維修保養呢、 嗯、 是吧全部都是錢跌下來又要整親人、 嗯、 是吧賣過什麼廣告又不知道為什麼、嗯、民建聯賣過廣告又罵 Q 他民主黨又可能被人罵、嗯、不知道怎樣的嘛、 嗯、 是吧所以你們兩種的經歷呢就是令到 出現了這個問題是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 嗯， 而我你們兩邊的東西我都有接觸的嘛，所以我會估到你們兩個是會出了兩種不同的看法。 嗯， 不過我們今天探究過外牆維修，我們就我嘗試簡單去分別一下什麼情況之下是五海那套是適用， 嗯， 什麼情況之下是阿藍那套相對適用。 嗯， 簡單來說呢，如果你那個外牆擁有權， 嗯， 是由一些相對私人， 嗯， 即是個別獨立業主啦，或者是舉個例，有些是通常去到區裏點呢，你有了地鋪， 嗯， 你有埋個外牆，不知點解啊？但係個公契咁寫，你買咗地鋪， 嗯， 就外牆你，嗯，automatically 你擁有， 嗯 ，OK。咁但係個地鋪主喎，我無辜喎，我 地下嘅喎，好多都唔想要， 我上面冇用嘅喎，係嘛？咁佢唯有佢就保障自己，係嘛？喂，我又唔想喐，係嘛？我賣俾你啦，你管咗佢啦，咁。咁呢種狀態係會，我都會傾向喂大家群策群力咪做咗佢咯，係嘛？因為你唔好。有些人成日都諗個 concept 咧，經常都去講，嗯。我哋每一次提呢個話題都會講，擁有個外牆，擁有個外牆， 嗯， 就所有嘢都係你維修，唔係噶。 嗯， 擁有個外牆咧，我形容為淨係掂到空氣嗰一陣咧係你嘅啫。 即係個油漆或者磚面。 油漆或者磚面係你嘅啫，裏邊啲批檔，或者係嗰啲鋼筋結構， 嗯， 全部都係阿公嘅。 嗯， 咁如果頭先阿 Bonnie 講嗰種狀況。個地鋪唔想喐，我唔想出錢去做，係， 嗯， 嘛？咁我又唔想你掂我擁有嘅外牆喎， 嗯。 咁你唔掂得噶咯喎？你諗下你點樣唔掂個面嘅狀況，得啊？組裏邊嘅結構修補，你真係唔同人體做內窺鏡咯，篤幾個窿咁樣去搞搞搞，唔得噶嘛，係， 嗯， 嘛？咁所以呢種狀態呢，就會好大可能咧係要選擇去攞翻個業權翻嚟。係， 嗯， OK。咁啊，藍嗰種咧係另一種啦。就是他那個外牆那個其中一方有機會是擁有者呢， 嗯， 很大機會性呢是一些較為財力雄厚 的公司 的大機構， 嗯， 發展商， 嗯， 政府或者領展， 嗯， 或者房署，是吧？那這些呢我告訴你，我傾向給他管，是這 些房 就是通常這些是什麼情況呢，就是 下面是商場，上面是是大樓，就不同 Bonnie 那些是混合式的， 是 吧？咁所以變咗咧，喺呢種狀態底下咧，你俾佢管咗有個好處喎， 嗯， 孭都去孭曬飛嘛，嗯，而佢一定有我財力孭得起個飛， 係， 我俾咗你管，喂，所有結構嘢你搞掂曬佢， 嗯， 係嘛？你幫我搞埋，我上面夾少啲錢添。但係當然，佢會唔會做到個好 mean 咁樣問你上面夾翻啲結構錢？嗱，理論上我覺得佢如果問你夾結構錢，你要夾嘅，八個政府不敢問你夾咯，佢唔通佢管咗嗰度，跟住開張單問你攞翻錢咩？係嘛？咁咧即係變相慳咗錢嘅， 嗯， 即係喺嗰個狀態底下咧，係應該 release 嗰， 嗯， 個 擁有權出嚟。 嗯， 好啦，咁點解會出現咗呢個討論咧？ 係咯， 因為呢個世界咧， 嗯， 好多人咧， 嗯， 就唔係好似我哋咁理性嘅， 係衝動咗係嘛？ 譬如因為你兩位相對理性的啦，因為你哋頭先諗嘅時候諗得好深、好審慎， 嗯， 你哋都唔係話啊斬釘截鐵，我個一定啱嘅，你都唔係咁樣嘅， 嗯。 其實我都冇一個一定啱嘅，即係睇情況嘛，要係咪？係 啊。 咁有好多人咧， 嗯， 譬如經歷過你嗰啲屋苑咧， 嗯， 佢嗰本天書咧，佢個説明書咧， 就係咁樣噶啦，冇得改。 就係，是，喂，冇黐線啦，外牆都俾咗人啦。 定攞翻翻嚟啦！ 寧失千金，莫失寸土。啊，嗰度我哋領域嚟噶嘛？點解損失咗佢？ 要保護我哋嘅家園， 保護我哋家園，捍衞佢啊嘛！即係大領落啊，大佬，你明唔明啊？有啲人係咁啊嘛，好拉黐線噶嘛，係咪先？ 好極致。 有啲係啊市場嗰啲，就睇翻你嗰啲。 嗯。 妖，做乜要個外牆啫？唔好孭上身，唔好搖，唔好孭上身。誒冇用嘅，係嘛？咩盡量俾佢搞曬，嗌佢搞咯，嗌負責唔負責告佢咯。 嗯。 當那個是一個地鋪的業主，你告他什麼啦，他說，哦，你就做咯，你不要整爛我夢牆，不過那你怎樣，即是， 嗯， 我經常都見到這些人， 是嗎？ 唉，好慘啊，幫你我永遠都見到當那個那個情況之下是需要將個外牆就放給人， 他就 經常說要收回當那個情況之下要收回外牆， 不 可以給人的，怎麼可以給人的，搞錯啊，是吧？領土嚟噶嘛，我第時拆樓， 咪賠少啲。你幾時聽過拆樓拆外牆噶？唔好黐線啦，係咪先？邊有賠俾你噶？係咪啊？即係賠個單位嘅啫，賠個 owner 啫嘛，係咪？即係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值得討論嘅，因為我今晚去開個會又係處理呢個問題。 嗯， 即係佢哋又係好介懷。今晚個會我就會建議佢哋，喂，你由得佢哋管啦，係咪？點解唔俾佢哋管啫？所以我就即係借呢個機會咧，即係同兩位即係交流一下咧，即係喂係要彈性啲處理。好多事物咧，唔係突然間、啊、你都知道我哋聽我的電話好得意噶嘛，打嚟喂阿冼議員，我咧有個朋友有個大廈個外牆有個業權嘅， 收唔收翻嚟好？ 收唔收翻嚟好啊？哇！真係頂佢！你成日收啲電話啦， 滴曬汗咧呢啲，真係 唔知頭唔知路，仲要幫朋友問， 點答咧？ 我通常第一句就即係邊個屋苑啊？咁我起碼咁樣問咗先。 知道。 佢都仲係一個好人，你會點答啊？ 你攞啲文件嚟睇下先啦，或者阿你朋友打俾我啊？ 係啦，我等佢個阿你朋友打俾我，收佢錢。 因為都仲有好多問題要問噶嘛，即係起碼要知道究竟嗰個外牆係佢要佔幾多個百分比啊？係咪成幅啊？一半啊？又要睇公契啊？咁所以其實唔係就咁話你問個問題，我哋即刻答。 即係有啲人咧，我成日覺得嗱，我哋都幫過好多業主啦。 嗯。 幫過之後咧，有啲業主好好嘅，佢知道咧有啲情況用香港屋苑係啱嘅。 係。 但其他人諮詢佢嘅時候咧，佢都話：喂，呢啲情況屋苑唔係咁，我唔敢答實你。 嗯。 咁啊問我哋啦，呢個最正路嘅做法。 嗯。 但有啲真係當自己處理咗自己屋苑咧， 嗯， 就當自己天下無敵嘅。 嗯。 OK， 即係情況等於我咪同你分享過嘅，香港有個地方搭 lift 要俾錢噶嘛，係咪？好多人知道呢個就成日問我，喂， 我咪收錢咧？ 下樓梯可唔可以收錢？哇！我真係頂唔住啊！所以嗱，呢個外牆嘅問題咧，我哋嚟緊，我哋解圍會從呢個方向啊，即係盡量攞多啲呢啲極具爭議，同埋咧唔係話喺每個屋苑做落去都通嘅嘢咧，就放落去俾大家睇。係咁啊，最後嘢要做喎。 最後就梗係支持城寨行更遠嘅路，睇一睇我頭頂上面嗰個轉數快 FPS 嘅號碼就係2629640。2629640，咦？好似咦咁嗰啲。 2629640 係啦，係啦，啱嘅，係七個字嘅， 七個字嘅， 唔係電話號碼嚟嘅， 冇錯嘅。 所以 咁啊，同埋你就收歡迎嗰度都係你睇翻啦，係 Carmen Kong 啦，即係佢個名，即係佢俾星星你嘅，啲星星數目係啱嘅嚇。 係啦，係啱嘅，或者亦都可以用支票嘅，可以睇我哋下面呢度可以寫翻個寄翻嚟啦，或入翻去數俾我哋。咁啊，同我哋一齊行更遠嘅路。 係啦，冇錯。咁啊，今日搞為節目到呢度為止，好嗎？ 好， 下星期見， 拜拜。